公众号"碧蓝北京"，大写的"碧"，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聆听最美乡村故事，品味美好幸福生活。 听，乡村里的幸福生活。 看，城市人眼中的最美乡村。 聊，乡村里的变迁传说。 赞，美丽乡村，追梦人。本栏目由北京市委农工委、北京市农委积极指导，北京故事广播特别制作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北京最美乡村故事征集活动中优秀播讲人讲述的最美乡村故事。我是主持人白刚，首先请您收听来自网友李月君讲述的故事。 防汛无小事，责任重泰山。各部门注意，各部门注意，请各部门主管领导于今晚7:30到本单位视频会议室参加由市防汛办召开的防汛工作部署会。防汛首台里又一次传来视频会议的通知，已经记不清这是陆汛来的第多少次会议了。气象形势复杂时，一天就能开上3-4个会。在没接触这个行业之前，我也跟大家的想法一样，不就是下个雨吗？早点回到家睡大觉不就行了？爱下就下去呗，一辈子还能赶上几个7/21啊？就是撒开了下，咱这大首都也没有什么问题。然而6月18日下午的那场降雨引发了门头沟斋堂镇的局地山洪泥湿流，着实打了我们一个措手不及。防汛工作看似简单，实则繁杂至极，可以说责任远重于泰山。我镇镇域内共有9条镇管河道，6处道路易机制水点，7处地质灾害隐患点，2处塘坝、低洼院落、老旧房屋、地质灾害隐患点共计22户。作为防汛工作者，这些数据都要熟记于心。说到六月，你会想起什么？也许很多人会说，又是一年高考季呀。而对于服务全镇的我们来说，又是一年紧张季呀。虽说北京市每年的6月1日才正式进入汛期，然而我们的紧张从3月初就已经开始了。作为全镇的防汛办公室，每年3月初我们都要督促各村制定防汛预案，并陆续开展汛前防汛检查工作，寻遍每条河道，检查干枯的河道内是否存在私搭乱建，检查有水的河道内是否有倾倒垃圾的现象。总之就是检查有可能妨碍防汛工作的一切。4月初，各路统计工作逐一展开，统计房屋严重积水区域清测，统计全部防汛设备设施，统计防汛工作人员是否有变动等等。5月，汛未到，身先行，河道清淤工作全面展开，禁止出现任何可能阻碍行洪的情况，向各村发放防汛手台，一旦汛情出现时，便于各村与防汛办公室的沟通交流，将所有防汛抽水设备实际试水，保证所有防汛设备设施能用且好用，与各村签订防汛安全责任书，保证工作分配到位，责任落实到人。根据各村递交的防汛预案情况，制定适用于长辛店镇的专属防汛预案，并根据所制定的防汛预案内容，召开长辛店镇防汛工作部署会。至此， 防汛初期工作已基本完成，随后防汛工作即将全面展开。随着防汛工作部署会的召开，大量的防汛工作也会随之而来，统计各村险户的数量，并制定相应的防范措施，组织各村防汛抢险小组进行实地实操防汛演练，确保防汛人员熟知抢险流程，并能够熟练使用防汛设备，反复巡查镇域内的河道、排水沟等行洪区，不得出现任何有碍行洪的状况，要确保安全顺利度过每年汛期，要视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高于一切。防汛无小事，认知上的错误加上麻痹大意、思想懈怠，就极其容易造成严重的后果。譬如2012年的721、2016年的720，甚至今年的618。水火无情，不能说我们高度的重视、时刻的准备就一定能避免灾难的发生，但至少通过我们的努力，损失会降低些。累吗？累，是真的累。预警天气连发时，我们的经理和负责防汛工作的职工会一连几天都吃住在单位，预警解除后才抽空回家洗澡补个觉，其他职工也都是24小时随时待命，时刻保障随叫随到。即使是这样，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抱怨过。作为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服务行业，作为服务于整个长辛店镇的服务行业，我们心里美着呢。 下面请收听来自网友冬梅4386讲述的故事。 美丽的家园。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农村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广大村民对环境、生活的质量要求越来越高。我居住的小区就是旧村改造后建成的，它位于西三环东侧，西临六桥长途汽车站，东临西客站南广场，所以人员繁杂密集，导致小区内环境脏乱差。不过近段时间，我居住的小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喜人变化。就拿我居住的六号楼来说吧，以前群租房非常多，一套两居室要住十多个人。早晨上班，我从来都不坐电梯，不是不想坐，而是坐不上。每次电梯到我家的楼层都早已是人满为患，根本上不去。楼内的环境卫生更是不堪入目。通过疏解非首都功能，拆除隔断间、群租房，使整栋楼的环境大有改观，楼道干净整洁，什么时候下楼都能乘坐电梯了，这也是我亲身经历最明显的变化。小区南门有两个小广场，东侧的小广场主要是观看文艺演出，这里还是大爷大妈们晚上跳广场舞的场所。广场的北侧是长廊，也可以做演出时的舞台，每天晚上这里是最热闹的场所，有跳舞的，有跳健身操的，真是你方唱罢我登场，体现了人人健身、人人健康、人人都参与其中、人人都不亦乐乎。西侧的小广场是体育健身场，有各种健身器材，还有可以打羽毛球、乒乓球的场所，这里基本上是年轻人的天下，一个个身材健硕的俊男靓女们，在一天忙碌的工作结束后，都会来到这里，挥汗如雨，打球的、健身的，一招一式都透着青春的活力。这一切的美好生活，都源自于党的好政策，疏解非首都功能，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把北京建设成国际一流的宜居之都。好的环境要靠大家的维护、理解和支持，希望居民的生活更加舒适安宁，期盼小区的明天会更好。 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来自网友赵旭阳讲述的故事。 我是张家坟村卫生所吴启义，从70年代的半农半医的赤脚医生，到今天的乡村医生已40年余，从青春年华到今日的白发苍苍，在这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中，为村民的医疗保健，为张家坟的卫生事业全身性的奉献，也得到了村党支部、村委会及村民的认可，先后荣获了优秀共产党员、三八红旗手等光荣的称号。我所人员少，且工作面积服务对象又相当广泛，所内的医疗、健康等工作繁琐，严防保健等工作一项都不能缺失，根本没有周六日及节假日。不管冬天刮多大风、下多大雨，夏天烈日炎炎，还要为村内年岁已高、行动不便的村民出诊服务，村民随叫随到，有的村民得了老年痴呆，连自己身边最亲近的儿女都不认识。可是我到他家出诊，问他认识我是谁吗？他马上说是吴启义，把他身边的亲人都惊呆了。可想我在村民脑里扎根有多深，有多少次忙碌了一天，已到该下班的时间，这时候来了咱村民病人家属，说家里老人疼痛难忍、呕吐等症状，叫我去看一看。说实在的，冬天三九寒天，又下着大雪，工作已好几个小时了，真是有点不爱动。但是我仅犹豫了片刻，抬头看到病人家属焦急期盼的目光，我拎起药箱就去了。一直看到病人的好转、痛苦解决了，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但心里是非常欣慰的。我又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帮助村民消除痛苦，并取得村民的赞扬，自己感到非常幸福和快乐。有多少次村民病危我守护在身边，不管白天和黑夜，陪伴在病人身边，使他安详度过最后一程。说得容易，做起来却很难。但我想，我是村里的乡村医生，又是共产党员，我不这样做，对不起村民对我的培养，对不起我佩戴的党徽。我要认真地遵循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就必须从一点一滴做起，才能对得起党支部、村委会对我多年的培养和教育，才能做一个称职的中共党员，一个为村民服务好的乡村医生。在这次医改的工作中，宣传医改政策，告知广大村民认识医改的好处，组织所内成员在各个路口进行宣传及解释工作，也做出了我应该做的事情。 聆听最美乡村故事，品味美好幸福生活。本栏目由北京市委农工委、北京市农委积极指导，北京故事广播特别制作播出。 下面请您收听来自网友陈同南讲述的故事。 周庄子村因村中主要以周氏居多而得名，在解放初期，共辖周庄子村、前泥洼村、后泥洼村、团瓢村、七里庄村、郝家坟村、李庄子村、余庄子村八个自然村落，总面积约2平方公里，2300多人。小时候的记忆中，住的房屋是几间时常漏雨的小屋，村子周围是成片的播种农作物的耕地，还经常帮家里捆菠菜，自己也在田地间玩耍，过着农村人家的平常生活。各家各户都是一个模子刻的似的，把自家院内盖满了房间，出租给许多外来人员，到处充斥着噪音，那叫一个乱，随地丢弃的垃圾臭烘烘的，那叫一个脏。街道两边开了各形各色的门脸，有无照经营的小吃店，随处摆放的小商品、蔬菜摊、水果摊，甚至还有伪劣和违禁产品，给我们的生活环境造成极坏的影响。车辆停放的到处都是，开车走在街道中还要相互躲避，时而还要发生争吵谩骂，外来人员身份复杂，村中时而发生打架斗殴事件，家中被盗等刑事案件也时有发生。随着租户越来越多，电气化的增加，经常发生供电超负荷现象，村中变压器一次又一次增容扩大，给村里带来了不小的经济负担。 但还是赶不上日益增加的用电负荷。村民们用电高峰断电是常事，那时的村民满嘴怨言。伴随2011年市政府旧村改造的号召，周庄子村在区乡党委、政府大力支持下，顺利完成了腾退搬迁工作。2012年3月，周庄子家园回迁小区项目正式开工。2014年11月，历时两年多，我村终于启动回迁房钥匙移交工作，村民领到了回迁房钥匙，并办理入住及相关手续。小区建筑总面积22.55万平米，其中地上15.18万平米，地下7.37万平米，共安置村民473户，约3300余人。新建成的回迁楼配套设施齐全，并且采用了社区物业管理模式，成立了物业公司，为村民提供全方位的物业管理服务，满足了村民的生活需求。我村还建设了庄宜公园，园内花草树木应有尽有，还增设了10几架健身器材。公园的建设对于我村村民和周边居民的文体活动给予很大方便，村民也增加了各项健身活动。新建立的中心商业楼也正式营业了，大型超市的进入，各式餐饮的加盟，给予了我村及周边市民很大方便，使村民彻底摆脱了脏乱差的环境，同时为我村经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今后随着重点村建设不断加快，疏解整治促提升工作的不断开展，周庄子村必将不断获得新的提升，终有一天会变成现代化新社区。 最后，请您收听来自网友刘润姿讲述的故事。 2017年5月2日，海淀区最大的棚户区改造项目京昌路楔形绿地棚户区改造项目回迁安置房正式奠基。此前，本地区有万家灯火市场、盛宏达商品城等14家大型综合市场，摊位和商户数量庞大，导致车流量大，外来人口聚集，违章建筑泛滥，村民平房加盖3层以上的院落比例高达60%，地区流动人口有近10万，存在环境脏、治安乱案件频发、消防隐患大、住房建筑质量不过关等问题，成为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重点地区，因此被列入北京市棚户区改造和环境整治计划。通过此次的棚户区拆迁，使村民们深刻体会到了塔院村城市化进程所带来的实惠与生活环境、生活质量的提高。随着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步伐明显加快，多数村民迫切要求改善居住环境。以前的棚户区映入眼帘的是房屋四大乱建，环境脏乱差，道路狭窄并蜿蜒曲折，人员居住以外来人口居多且人员密集，存在着许多安全隐患。居住在那里的居民很多人都是在这里土生土长的，甚至有些人祖祖辈辈都在这里居住。被问及对于这次腾退工作的感想时，全部都抱以支持的态度，大家有信心，毕竟好的生活在向我们招手。这次腾退工作是让老百姓住得更好，生活得更好，大家也对生活和未来充满了美好的憧憬和希望。随着人们经济收入的增长，大家更加注重自己的生活品质和居住环境的美化舒适。腾退工作之所以能够比较顺利地进行签约，主要得益于5个方面。一是改造工程是一项关乎民生、关乎塔院村群众的工程，并保持了稳定快速发展的良好态势，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理解与支持配合。二是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对拆迁居民住户的利益予以了充分的考虑和照顾。 三是党员干部在拆迁过程中很好地发挥了模范带头作用，他们不仅自己带头签约带头腾退，还利用人际关系做好亲朋好友的签约工作。四是始终坚持阳光拆迁，确保拆迁过程中公平公正，真正做到了一把尺子量到底。五是坚强有力的组织与领导，腾退工作开始以来，村里相关领导高度重视与关心，多次到实地进行协调调研，广泛听取群众意见，村内多个部门积极支持配合，形成了强大的合力，有效推动了腾退工作的开展。塔院城市化进程对保持我村经济高速增长、和谐稳定、快速实现塔院的经济目标有着重要的意义。城市化意味着生产和消费的更集中、更大规模、更社会化和更高的生产效率，意味着现代化。城市化程度越高，意味着现代化程度越高。伴随着北京城市化进程的加剧，塔院村辖区的地理位置越发的显出优势。我们塔院位于海淀区中支学 H 型区域，东至京藏高速路，西至学院路，南至土城路，北至竹溪园小区，地处北三环至北五环之间，地域面积6.8平方公里，交通便利，环境优越，拥有良好的资源和地缘优势。通过城市规划，有利于解决污染问题，改善环境，促进城市聚落的可持续发展，推进城市化建设，倾力打造新型居民社区。新社区不但环境优美，水电、排污管网、道路和绿化等市政设施齐备，而且设计时尚科学，外形美观，格调高雅。更重要的是，周边的业态设施配套齐全，全面提升塔院村生活生产水平。坚定信心，集中智慧，协调推进塔院村各项事业稳步发展。 聆听最美乡村故事，品味美好幸福生活。 听，乡村里的幸福生活。 看，城市人眼中的最美乡村。 聊，乡村里的变迁传说。 赞，美丽乡村，追梦人。本栏目由北京市委农工委、北京市农委积极指导，北京故事广播特别制作播出。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来自网友播讲的北京最美乡村故事，感谢您的收听，再见。